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逐渐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天空云量增多，受到明天白天天气呢又会慢慢转晴，不过天空状况的变化对于扩散条件没有太大影响，空气依然会保持在优良水平，气象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零下二度上下，是入冬以来的最低值了，天气比较冷，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九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九度。提醒大家，目前的最低气温呢已经达到了零下，是入冬以来的最低值，天气比较冷了，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事故多发路段。现在的西五环北向南方向石峰桥北有事故，后车呢已经排到了八角桥。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德胜门桥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五环西向东林翠桥有事故，后车队尾接近建亭桥。东向西建亭桥西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后车行驶不畅。东五环南向北方向远通桥北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已经排到了化工桥。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今天我们对话的是哪位院长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缓解北京市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北京儿童医院如何合理利用儿科优质资源，让更多患儿能够就近就医？分分秒秒守护儿童健康，如何让更多的危重症患儿有机会得到更好救治？医疗技术创新，怎么让异地患儿不出远门看上专家？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倪鑫跟您说说协同创新尽享优质儿科服务。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的协同创新2018市民对话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对话的嘉宾就是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倪鑫。你好倪院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见面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儿童医院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要给大家多爆一些料哈，尤其是在服务患者看病就医怎么样能够更加方便，甚至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看病这些方面。同时呢，我们今天的专门为一把手也设计了一个环节哈，都听说院长要来，我们说院长不能空手来，咱们得给广大听友带点礼物。当然了，礼物也不是白送的，我们设计的院长送健康环节呢，您得答对问题才有机会获得院长为您送上的。今天倪院长带来的是这个科普的书籍 健康类科普书籍作为礼物哈。那接下来请您愿出题吧。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知道呢，现在天气入冬寒冷，那么呼吸道感染孩子越来越多，所以呢，很多家长呢，孩子一发烧，生怕孩子着凉冻着，所以呢，一个劲儿给孩子捂衣服、盖被子。那么我想呢，家长认为这样做法到底对不对？ 哦，这个特别的生活化，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不光是小朋友哈，发烧之后都会有特别冷的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呢，一看着孩子觉得冷，妈妈冷，那怎么办呀？多盖盖被子，多穿点衣服，然后赶紧抱去医院吧。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发烧，家长经常会给他穿衣服、盖被子捂着，生怕孩子觉得冷。这种做法您觉得对吗？好，这就是倪新院长为我们带来的这个题目哈，抓紧时间，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那么您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倪新院长为您送上的健康科普书籍作为礼物。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好，看病这件事儿，我们也是要便民惠民，同时呢也是要通过数据来看这些年的一些变化的。数据看变化，现在进入大数据的时代了。我们先来看一看北京儿童医院的大数据有哪些变化的地方。 数据看变化，今年一月到十月，北京儿童医院门诊急诊达到了238万多人次，与2017年相比，同期下降了13.3%。同期出院6.8万多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8%。而在手术方面，今年一月到十月，北京儿童医院共进行了22431例手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1.8%。 好，数据看变化，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能够感觉到哈，虽然现在到儿童医院看病的孩子数量依然是很多，但是跟去年相比呢，咱们的门急诊量下降了13.3%。这个数据的降下来，我们也不知道是该着急呢，还是觉得可喜呢？真的是生病的孩子少了，还是我们采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哎，可以让他生病的时候不都扎堆到儿童医院来看病呢？倪院长。 好，刚才呢大家也看到这个数字变化，实际上这个数字变化呢，应当说从几个层面能够说明问题。第一个层面呢，最关键的就是我们通过了一系列一些手段，那么使我们一些孩子呢，都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那么在家里呢就近就医而不到北京儿童医院来，这是一个手段。但第二个呢，我们也在想，实际上呢，这些年来国家对儿童的健康高度重视，各个地区对儿童的预防也做得非常好，所以说呢，我们的最终目标就让孩子不得病甚至少得病，这是最好的。所以我在想呢，多重因素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应当说下降13.3%是一个很大一个数字了。我们所做的呢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从2015年开始，那么我们就是为了有效的来疏解北京的这个核心功能区，那我们托管了顺义妇幼。实际上托管顺义妇幼以后呢，明显的一个数字就是在顺义妇幼的每天就诊的门诊量，平均这三年来都在增长35%左右。所以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那么呢，通过这个托管以后，我们会每一天都有我们固定的一些专家到顺义妇幼去，然后呢，在那里呢进行有效的讲课、查房、出门诊。能够满足我们整个北京东北地区的孩子看病的话呢，那就到顺义妇幼，不到北京儿童医院来。第二个，我们2015年同时做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呢，为了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那么我们也托管了保定儿童医院。从15年托管保定儿童医院以后，那么保定儿童医院平均 这三年来呢，每年的门诊量大概增加20%左右。那么它的住院病人，我们说呢，从15年托管，16年开始，它增加这个新的院区，那么17年正式开始启用。所以呢，18年整体看，我们18年的保定儿童医院的住院病人翻了一番，大概增长了50%左右这一个状态。 嗯， 那么更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想，其实到北京儿童医院来看病的最多的是河北，其次比如像我们的安徽、河南、东北地区。 嗯， 那么通过托管保定以后，应当说整个河北地区的孩子们几乎都到了保定去就诊。当这个病情真的是需要比较重的话，那么我们会通过一个绿色转诊把这些孩子转到北京儿童医院来，那么也免得孩子的家长自己来排队挂号，你可能挂不上或者住院很难。 嗯， 我们通过绿色通道完全能够实现。所以呢，通过这两个托管能够使东北地区和我们整个南面的这个河北地区的孩子呢，有效的一部分那么停留在了当地，而进行了有效的这么一个疏解和分流。 太好了。 嗯， 我们说其实这样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哈，一方面我们是说让孩子尽量不生病或者是少得 病， 但是一旦得了病呢，就近能够看上病，这一点也是特别重要的。 对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让某一个地区，比如说像顺义复原或者是这个河北保定哈， 嗯， 他们那个地方整个的就诊的这种量增加上来。但是这个量是怎么增加的？咱们儿童医院是不是派过去很多的专家？我听说您现在每周一应该还是到 顺义 复原。 对，我每周一上午现在去一次门诊。没错，是这样的。 嗯， 所以我们就是大概是每一天，那你比如说我们像保定吧，我们大概每一天大概有4到5个专家，那么早晨呢坐着高铁去保定儿童医院， 嗯， 那么晚上呢坐着这个火车和高铁再回来。所以说呢，尽管呢我们的专家的确是很辛苦，但是通过我们的优质资源的下沉，一部分呢解决了当地孩子的需求，那么更重要呢是通过他们的去把我们的技术，然后呢把我们的管理带下去啊，我们希望呢在一定时间内能够把这个医院以及呢它这个整体的服务的水平和技术都提升。那可能我在想呢，总有一天我们把将从输血转变成造血，那么真正的说我们让这个周边的孩子能够享受到北京儿童医院专家的这个水平的服务是尤为重要的。 对，我们说同质化的医疗层级， 同质化的医疗层级。对 对，以前要是生了病的话，患儿肯定是追着医生跑，现在儿童医院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应该说让有同等水平的这些专家遍地开花。 对的， 以至于是我们的专家其实追着患儿跑了。 对，嗯，对，所以实现我们的概念叫做专家移动病人不动的这么一个想法。 嗯，而且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基础之上呢，前不久北京各大媒体啊也是纷纷一起联合起来报道了一件事儿，北京市属医院紧密型儿科医联体开始运行了。像北京儿童医院已经和北京天坛医院配合，在天坛医院组建了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其实医联体这个词儿，我们各家医院或者说在这个北京的健康层面哈，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可是听到紧密型儿科医联体的时候，我们不妨哎眼睛还是这样的一亮。这个紧密型儿科医联体它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和一个普通的医联体又有什么区别吗？ 那大家知道呢，实际上我们国家在推行分级诊疗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体两翼。那一体呢就是分级诊疗， 嗯， 两翼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建立了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制，那么第二个呢就通过医联体，然后呢使我们的优质资源有效的下沉，来带动我们不同层级医院的整体发展，实现我们的一个等级一个分级的这么一个状况。 嗯， 那么其实您刚才谈的特别好，就是说 紧密， 北京市医管局推出个紧密医联体，那么怎么样去体现紧密？比如说我们刚刚试点，那么由北京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分别呢与我们市属的16家医院具有儿科的，那么进行有效的一个分布。 嗯， 那就是说呢，按照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上呢我们2家医院把这16家呢能够一半一半 啊， 前期试点，比如说儿研所现在先和长安县试点，我们和天坛和世纪坛先试点。 嗯， 怎么体现紧密呢？就是现在天坛医院刚刚搬到花乡新的院区，刚刚开业。 嗯，对， 那么他的儿科的主任、副主任和护士长，包括新生儿的主任，都是我从儿童医院派过去的。 哦， 哎，通过这种紧密的联合，那么同时呢，就是天坛医院现有的儿科的同道们会到北京儿童医院，按照我们的整个轮转计划到儿童医院来上班， 嗯， 学习。那么在人员不足前提下呢，儿童医院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叫做流动的医生， 我刚才谈到的是固定在那儿的，那么还会有每天依据病人情况再派其他的专家到天坛医院去，那么把两家医院的医生有效的互动起来，就等同于北京儿童医院在天坛医院内延伸了一个诊区，这种理解实际上就是一个诊秘。那么在整个服务上呢，按照我们市委市政府的整体要求，就是第一，要保障我们南城地区的普通儿科疾病的需求，就普儿的需求，在这基础上结合天坛医院，那么它以神经科作为它的一个重点国家级专科的话，可能对于儿童的神经方面和北京儿童医院来进行一个就是作为儿科的一个普通儿科为主，重点专科打造，带动学科发展为辅，这样一个特色。 我们能这么简单来理解，就是说您的感冒发烧拉肚子，哎，这种小病咱们得基本医疗要能够保障。 对，在天坛医院看就不要再往北京儿童这边来了。 别来了。 对。 另外一方面，天坛嘛，听到这俩词儿的时候咱们都会想到的就是像神外啊，这些方面哈， 神经科系统，哎， 特别的厉害。 没错。 所以那么把他以前的这种优势的能力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对，在儿科再把它给发挥起来。 哎呦。大人的和小孩子的这个神经方面的这个包括脑子，好，我们说做手术这能一样吗？差距应该挺大，但是我觉得您医院在这方面应该是有经验的。 对， 以前您也是在其他的这种三甲医院哈做耳鼻喉方面的专家， 对， 现在您也得时不时的给小孩子， 对，到了儿童医院以后就转战为对儿童的头颈外科耳鼻喉来做服务。 转化难不难？ 实际上就是说呢，从专业来转化的话呢，主要体现在我们讲呢，儿童不是这个成人的一个缩小版。 嗯。 那么呢，对于儿童来讲呢，所有的解剖都比较精细，所以呢，对于儿童的一些手术，肯定包括疾病和成人有所不同，所以要根据他的疾病的一个特色转归，而且呢，更加要精细，可能对儿童是尤为重要的。 对。嗯， 在我想呢，这个转变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北京儿童医院和天坛医院的一个结合，既把我们整个普通儿科的整体需求推上去了。 嗯。 那么实际上前天呢，我们在这个局里有一个数字，就是从开业以来和去年同期相比，就是天坛医院的儿科的门诊接诊量增长了120%。 这就是咱们在合作之后 刚刚开业九月份嘛，就是我们九月份天坛医院的新院区正式开业嘛，我们也正式派把这我们的儿科主任就派过去了，然后当然包括媒体朋友的一些宣传，那么病人都了解了，所以呢就近都先到天坛医院去就诊了，这样的话大大的提高了我们对病人的一个服务，也缩短了整个南城地区孩子要跑到儿研所跑到儿童医院去看病的一个距离。 对，所以以后咱们这个就是说看病的一些小经验的分享了哈。南城的孩子，您这个儿童方面想要看病的话，其实就近咱可以去天坛，尤其是新天坛的那个楼哈。 对的，对的，对的，对。 哎呀，看着就很高大上，但是同时我们要的是内部的这种实力的高大上。 对 对，以后我们也是可以满足的了。这就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天坛诊疗中心。 对，牌子这真挂的，没错。 这个名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 嗯。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的和大家一起来对话的是北京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倪欣，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市属医院一把手的系列访谈，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倪欣院长互动和交流。尤其是刚刚呢，听了倪欣院长跟我们报了那些有用的数字，以及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我们说看病就诊的一些小办法哈，您对于北京儿童医院的发展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您都可以随时来和他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可以发送您的提问，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倪欣院长为我们送上的是健康科普书籍，出的题目是什么呢？孩子发烧了，家长经常给孩子多穿点衣服，多盖两层被子，生怕孩子着凉怕冷，这种做法正确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倪院长为您送上的健康小礼物。收看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凤凰峰直播、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易直播多个平台进行视频直播，您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也可以随时收听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吧。 到来的不可思议。 我们的互动问答平台上呢，我们的网友安心哈，刚才听到了倪新院长的介绍，立刻就发来他的疑问了，说想到这个新成立的北京儿童医院这个天坛诊疗中心去，如果看病的话，这怎么个挂号的方法？尤其是父母都是上班一族嘛，这个夜间如果给孩子去看一些急诊的话，这个怎么干挂号？你看看，这不是去儿童医院，直接问的是天坛诊疗中心的事儿哈。来，倪院回应一下。 好，现在是这样，因为我们天坛医院也是刚刚搬迁过去，儿科呢也是刚刚开始开诊， 嗯， 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服务呢是把我们正常白天的门诊一直延续到晚上九点，就是假如你晚上九点之前到那儿去，还可以挂号。挂号的方式呢是这样，在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的这个诊区，前面有一排自助挂号机， 哦， 您随时去都可以随时挂号。 嗯， 当然，我们作为所有的市属医院的预约方式，包括114，包括医院的电话，也都可以去预约。 嗯， 哎，因为呢，我们刚刚是开展，所以呢，就是说在整体前提下，尽量满足每个患儿的一个整体的需求，所以我们没有特殊情况下呢，现在还没开始限号。所以我在想呢，您应该随时去，就在我们的前面自助挂号机，随时都可以挂上号。 对， 但是呢，现在夜间的急诊，我们现在目前暂时还没有开，因为呢刚刚开始，那么人员的一个培训调整还没有到位，所以呢我们把白天的门诊延续到了晚上九点才停止挂号。 哎， 所以呢目前是这样一个需求。那我在想，很快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夜间的急诊也会去开放，这是在一个逐渐的调整过程当中。 好，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调整期，但是大家可以记得，因为我记得反正成人哈，很多医院的话，他那个晚上的夜间门诊通常是到挂号到七点钟， 对， 或者是七点半。 正常的话，就是我们八小时工作日以后门诊就停掉了。 对，然后但是如果现在您到这个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儿科，咱们去挂门诊的话呢，就在他现场的那个自助挂号机上，您就 可以 挂了。 他 的这个号 开放了夜间门诊到九点， 到晚上九点钟， 停到九点，对， 也就是21点。 对 啊，对，大家伙儿就可以记一下了。其实这个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家长，下了班了挺累的，但是哟，娃儿发烧了， 对，看也就方便了。 对，这个时候您赶紧去，还真来得及。而且呢，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为了让更多的患儿能够及时看上病哈，也解除家长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个时候什么24小时啊、急诊呀、啊，反正有了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的各大媒体是一定会纷纷报道的。 已经是在纳入计划，在分步实施。现在 好的，那么在缓解儿科看病难方面呢？北京儿童医院是一直在探索各种各样的所谓帮扶方式哈，除了这个儿科医联体来补强市属综合医院的儿科实力，近些年他们也推出了托管模式，像倪院长刚刚提到的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就是在2015年开始托管的顺义区妇幼保健院。现在具体托管情况怎么样呢？咱们还是让数字来说话吧，一起来听一听。 据看变化，顺义区妇幼保健院的门诊量从托管前年的81万人次增长到了托管后的116万人次，增长率达到了42.46%。手术人数从托管前的7752例增长到了托管后的10085例，增长率达到了30.1%。而在住院人数方面，从托管前的13042人次增长到了托管后的17697人次，增长率达到了35.69%。患者满意度由2014年的90.3%提高到了2017年的91.7%。 这个数字的变化，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个数字里边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个儿童医院的门急诊量比去年下降了13%几。现在我们一听到托管的这些医院每年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看病率增长了30%几、哦、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数字是我们在之前就设想到的吗？ 嗯，实际上这个呢，从托管之前也没有设想到能增大这么大、哎、这么大一个量。但是的确是，就是说，应当说呢，在顺义妇幼，那么我们所接诊的病人，除了说我们北京东北地区以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河北，比如说像承德，那么有一部分这些病人，那么也到了顺义妇幼，还有一部分更关键的，大家知道顺义妇幼所在正好是我们国家的国际就是机场的位置， 嗯， 所以呢，很多到北京来看病，如果飞机到的，那知道顺义妇幼呢有北京让托管了，他就先不来城里了，直接从机场就到顺义妇幼先看病了， 就近呀， 就近了就，所以呢，这部分病人其实增长完以后呢是。 我们最初刚看托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增长的幅度。 正是因为顺义那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对， 所以打着飞机到这儿来看儿科的人增多了。 没错，他可能就直接就停留在那，就不要再进城了，这非常好的一个做法。那实际上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我们托管完以后，因为整个新生儿，那么北京儿童也托管了。应当说呢，顺义妇幼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产科。那么我在想呢，任何一个怀孕的一个女同志产妇的话呢，当新生儿有所保证的时候，那更加加剧了她能够在顺义妇幼进行有效生产的这么一个信心。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呢，也是在整个门诊量增长的一个原因吧。 真的就是说孕产妇和这个新生儿， 对，它是一个紧密结合起来的 紧密结合体哈，所以经常以前我们也开玩笑的说，说咱这一把手啊，应该把妇产医院的院长和儿童医院的院长捏在一起来做节目， 对，充分体现全生命周期健康了就、 哎、对，所以其实这个里面也能够反映出来，过去大家想的是我要到城里边一个三甲医院去给建个档，让我媳妇儿在这儿生孩子、 嗯、 那个认为更加有保障，但是现在看来产妇选择了就在当地来建档生产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没错， 因为更多的孕妈妈都能够理解吗， 对， 那个时候想的更多的是肚子里的娃， 对，孩子怎么能够出来以后正好儿童医院托管了，包括新生儿非常安全可靠的这种感觉、嗯、 而且据我的了解呢，在咱们这个托管之后，他们还获得了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 对， 获得了这样一张牌， 我们在去年就是由我们国家妇幼司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就推出了，就是对于儿童的一个早期发展给予干预的这么一个示范基地。 嗯， 那我们去年就获得了就是国家级的儿童早期发展基地。那么儿童早期发展基地的实际上关键问题就是我们通过再一个我们叫做生命早期1000天嘛， 嗯， 就对于生命早期1000天的孩子进行有效的干预，会减少他将来长大甚至到成人期的一些慢性病的发生的这种概率。所以说呢，我们说对孩子早期投入会大大的降低将来他变成成人以后的疾病，减少叫做儿童期成人病这么一个概念。 哦， 所以呢，我们顺义妇幼获得了国家的第三批的一个示范基地。 嗯， 那么在这里头，我们就加大了对儿童的整个预防保健干预的这些工作。 是不是有很多新的一些筛查手段就会用进来了？ 包括筛查，包括一些通过筛查完以后疾病的一些早期干预，那么都在这里进行有效的开展。 嗯，我们能够在宝宝特别小的时候，他身上的一些疾病给他彻底治愈好了， 对的， 解决掉，就不让这个情况说更加恶化、更加严重，带到成人期了。 没错。 嗯，所以。您看看，听了这一条，我们要有一个生命全周期的概念，尤其是对于出生1000天以内的孩子哈，他的健康情况，我们要引起更加多的重视了。其实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有这样的意识，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孩子也是需要做健康体检的， 嗯 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要重视起来。具体我们可以怎么做？尤其是北京儿童医院现在啊，下半段。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些很多包括这个地空联合抢救新生儿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各位抓紧时间来和倪鑫院长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您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我们出的那道互动问题的题目就是，孩子发烧了，家长经常给他多盖被子多穿衣服，生怕孩子凉着，这样的做法对吗？答对听友有机会获得倪鑫院长为您送上的健康科普书籍。下面我们稍事休息，很快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得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得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27岁男候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逐渐受到了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到了明天白天呢，天气又会慢慢转晴，不过天空状况变化对于扩散条件没有太大影响，空气依然会保持优良水平，气象条件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度左右，入冬以来最低值了，天气比较冷，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预防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9度。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缓解北京市儿童专科医院人满为患，北京儿童医院如何合理利用儿科优质资源，让更多患儿能够就近就医？分分秒秒守护儿童健康，如何让更多的危重症患儿有机会得到更好救治？医疗技术创新，怎么让异地患儿不出远门看上专家？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倪鑫跟您说说协同创新尽享优质儿科服务。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北京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倪鑫的一把手的互动访谈，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倪鑫院长互动和交流。您看病遇到了什么样的烦心事儿哈？对医院的发展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您都可以来和倪鑫院长互动。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6515-0833。微信公众账号欢迎关注“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院长送健康环节题目是：孩子发烧了，家长经常给他使劲的穿衣服啊，盖被子捂着，生怕孩子觉得冷，这种做法正确吗？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想要收听和参与节目还有其他的多平台方式，您的手机只要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可以随时收听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收看登录凤凰峰直播、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北京时间、新浪易直播，多个平台搜索健康加油站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院长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说法。 好，我们请倪新院长先来跟我们公布一下您出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吧。有请。孩子发烧了，家长经常给穿衣服呀，盖被子呀，因为孩子觉得冷啊，这样的做法对不对？ 是这样，应当说呢，正确的做法就是从家长来讲，给孩子就适当的穿衣服就可以了，因为不要看着孩子发烧，尤其有时候高热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把他在看着以为他冷，然后呢把他被子盖了以后，衣服穿的也多，这样的话反而使他的体表散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一旦孩子发烧，尤其是38.5度以上以后，那我们给他适当穿衣，而且要进行酒精啊、温水啊擦一擦，把温度降下来。 嗯， 如果你这样去捂的话，最大一个问题就要出现了，有时候孩子会出现高热惊厥，老百姓讲就抽了。 啊、 哎，所以说呢，这个问题大家呢，各位家长一定要明确。 嗯， 那么孩子高烧超过38.5度，你没有在医院的时候，那要给他除了吃一些退烧药， 嗯， 同时一些进行物理降温。这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拿被子去捂，看着孩子发烧寒战冷、 嗯、 千万不要去捂、 嗯、就是有的时候哈、啊，我们大人尤其是一些老人哈、啊，经常会觉得捂一捂热一热出点汗，然后觉得这个病就好了，因为他们就是觉得我成人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也给孩子来捂，但是这个里边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像您提到了高温惊厥可能会要命的，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所以千万不要再捂了、 嗯， 哎呦，我觉得您这题目呀出的太简单了。我们所有的微信网友答题的全都答对了。那我们要恭喜的是勇往直前和田耕这两位朋友。勇往直前说了，小儿发烧用衣服和被子裹得严严实实捂出汗来，这是不对的。捂得太严不利于体表温度散发，对退烧没好处。 嗯对。答得很好。 田耕说了，儿童发烧不宜多穿衣服多盖被子，因为儿童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如果过多穿衣服盖被子，会由于通风不好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嗯， 就是有一时候不会用那些太专业的术语， 对， 但是大家这个道理 都 明 白 了。 嗯， 好的， 非常好。 我们要恭喜的是微信网友勇往直前，微信网友田耕，你们将获得的是倪新院长亲自为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的书籍作为礼物，那就送给这两位听友了。 好，祝贺、 嗯、祝贺。好的，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儿科发展您有哪些想说的话。现在这个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呢，咱们这个高危孕产妇越来越多了，那么随之而来的我们听说像一些高危新生儿这个数量也增加上来了，咱们北京儿童医院最近这段时间或者是这两年救治的这种所谓的危重的新生儿多吗？ 先是这样，就是呢通过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啊、嗯、那么因为高危这个高任年龄，那么对于这个儿童的整体的这种致畸率是有一定的提高，所以说呢包括不足月的由于各种原因，那么我们北京儿童医院接收和从外地转运过来的这种高危的新生儿的数量较往年都有所明显的一个增长。 哦， 对，所以说呢这个呢可能是跟这个我们经常讲二孩政策一放开以后、 嗯、 有很多是一些这个高龄的一些孕产妇，那么这些呢都是和环境一些污染应当说呢都是导致这个结果的多重的一些因素。哎，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比较早产的一些这个新生儿，那么通过他们的转运接收治疗这个数量增加，我们相应的也会制定一些措施。 嗯，我记得以前我曾经看过那种像纪录片一样的嘛，那个里边就是这个孕妈妈九死一生的，好不容易从鬼门关上过来，但是这个时候她最担心的事儿就发生了，孩子不在身边，而是已经被转运到了像北京儿童医院或者是北京儿研所哈这样的专科医院去进行救治了。看到那种画面的时候呀，真的就是当妈的这个心里边都开始跟着一起抖。但是我听说咱们北京儿童医院呢是专门有这个叫新生儿中心的。 对，新生儿中心。 尤其是这里的医生，他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家常便饭了啊。但是有哪些极危重症现在看来可能是他们经常接触到的，或者说他们比较擅长的，您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介绍。 算是这样，那么在想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新生儿，比如说一出生以后，一个是畸形的问题， 嗯， 还有呢，有的孩子就是出现了一个感染的问题，对吧？另外呢，可能孩子比如说还有一些出生的一些这个举例，我们讲先天畸形，像喉软化呀， 嗯， 然后有一些羊水的一些这个对于孩子有些误吸啊等等这些。那么关键就是对于新生儿的一些重症出现以后的前提是什么？就时间。就是呢如何能够尽快的，然后呢比如说在一些具有很强的技术水平和救治能力的这个机构的新生儿里面去，这是个关键的问题。 对， 所以说真的是产妇特别的高危，可能她的这种情况提前我们的接产的医生就已经预知到了， 对， 她是不是提前比如说妇产医院这边跟儿童医院就得打好这样的招呼， 是的，这样的， 我们今天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情况， 没错，包括很多产前检查包括超声啊都能会看到一些情况，所以呢尤其是一些先天畸形，那么我们在尤其举例比如说在妇产医院，那么他可能在准备出生的时候可能会提前和我们联系，说孩子出生完以后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快速转运的方式然后把他运到北京儿童医院的这个新生儿中心里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救治措施， 对，所以提到这个时间就是生命，快速转运这件事儿哈，怎么能够迅速的实现这个危重症的新生儿送到医院呢？就在上个月10月22号，儿童医院联合999急救中心进行了一次新生儿的救援演练，而且我听说天上直升机都出动了啊！倪院长，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那个场面怎么样，是不是也挺震撼的？ 对，是这样，因为我们呢和北京这个999这个以及呢就是120，我们两个机构都有，实际上呢我们都有不同的合作，和999很久也就合作了，那么在这次呢我们为什么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叫做地空，就是从空到地，那么这种两种转运的方式的这种结合呢，那么大家知道呢我们前面谈到了，实际上呢时间就是生命，尤其是新生儿转运，那么新生儿转运和普通病人和普通孩子转运还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要有新生儿的相应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新生儿的暖箱，然后呢那么我们正常的急救队伍的医护人员对于新生儿他又不太了解 啊， 所以呢这支转运队伍有专门的设备还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所以呢我们在和999进行联合的时候，是我们北京儿童院的新生儿的医生跟护士作为专业转运人员，然后呢再配上我们专业的转运的一些比如说暖箱啊这些呼吸机啊等等一系列，配备到我们的999的转运汽车和999转运的直升机里面去。那么如果说呢假如说我们这个孩子是一个北京的，那可能通过999的平面的地面转运就可以送到作为第一北京儿童医院，那在城里，但第二的话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中心，就是我们顺义妇幼，那么北京儿童医院是我们北京市新生儿转运中心，那么我们的顺义妇幼院区是北京整个东北地区的新生儿转运中心，那么这两个新生儿我们是一体的，所以说呢要依据整个路径的状况，分别可以送到我们顺义妇幼的中心和北京儿童院中心都可以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这孩子是外地的，比如说我们那天转运的时候，我们那天在进行演练，实际上就是和我们在想象张家口的一个新生儿的孩子，那么通过直升机把这个孩子呢先转运到我们顺义妇幼，因为他顺义妇幼那个位置直升机完全可以去飞起降，然后呢紧接着我们的999的平面的我们叫做汽车，然后呢和我们的飞机去对接，这个孩子我们飞机落下来以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将整个暖箱直接推下来，那么配套进了我们的汽车，也就是我们这个暖箱在直升机和在汽车里面的整个的这个推动的轨迹和它整个的固定的槽完全一致的，这一体的，所以说从空中转运迅速到了平面地面转运，如果说这个孩子在我们顺义妇幼能够救治的话，那直接就进入到了新生儿中心，如果不能够救治的话，那我们医护人员继续通过平面汽车把它运送到北京儿童院的新生儿中心来，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呢地空两地的转运的一个有效的这么一个配合演练，充分体现了时间就是生命，那在这里更关键就是说对于新生儿转运有专业的设备和我们的医护人员去跟从才能去实现它，不同于普通的孩子的一些疾病的转运。 好嘞， 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每当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眼睛就会想，哎呦，那飞机长什么样啊，那声大不大呀，哈，用的什么机型啊，选的是这些事情。但是其实从我们专业的尤其是操作的医生这个层面来说，一方面硬件设备，刚才我们说到了暖箱，从飞机里到车里，它的轨道，它的无缝衔接， 完全一致的，对， 甚至用时多久，我们可能都是提前测算好的。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加侧重的是它的这个软件，就是说，对于新生儿，那都是宝啊。 对， 我们保护他的，那就是我们专业的儿科医生和护士， 对， 护理 专业的新生儿的医生和新生儿的护士。所以说呢，每次转运之前联系我们，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医生护士上车或者上飞机，到当地去。然后呢把这孩子我们把他有效的运送过来，再陪着孩子把他护送回来，是这样的，我们得去接， 所以呢，这个转运完全是要靠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我们九九的硬件的车来有效去衔接，叫无缝的对接，才能保证我们孩子这个安全。 咱们这个合作更多的外界我们借助的是硬件，但是我们提供的是人力软件这方面， 没错，对。 而且这个环节两个环节都是不可缺少的， 都是不可缺少的， 对，特别的重要。 对， 那在这儿我替大家伙问一下哈，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比如说我们这孩子在哈尔滨啊，现在这么冷的天儿哈，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我是怎么个操作流程？我是给当地的打120999，还是说我一个电话前面要拨010，我打到北京这边来寻求帮助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呢，我们上次通过演练以后，那么对外呢如何来操作是两个途径。第一，可以直接联系北京儿童院的新生儿中心。 嗯， 因为呢，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符不符合转运条件？那实际上对于我们九九九，那么他是提供于整个硬件的，他们可能很难去判断。所以说呢，我们整个联系方式呢，就先联系到北京儿童新生中心，我们会和对方的医务人员来探讨现在这个孩子具不具备转运的条件。 好， 如果是已经很危重的话，他根本不具备，就不能转运。 哦， 所以说如果说他具备转运条件，然后我们因为和九九九是一个紧密结合，我们会通知九九九，或者用直升机，或者用我们的地面转运，那么要看我们比如说孩子的对方的家长的整体选择，所以呢由我们来通知。因此外地想转运的话，先联系北京儿童院的新生儿中心。 好的，这是外地如果说我们想要转运的话，尤其是新生儿哈，一定要联系的是北京儿童医院的新生儿中心。 对的， 然后呢由专业医生来判断您的情况是否符合这样的一个转运。 对的，对的， 对，包括他的身体当时的情况。 没错没错，对。 好，其实呢我们都知道，随着现在这个交通啊拥堵程度，我们不想看到，但是它又存在的不争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像国外它这种空地这样的转运其实已经是比较常态化的工作了， 常态化了。 对，这次呢北京儿童医院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先行先试吧，但是其实这种方式也是未来我们国家无论是危重患儿也好，还是成人危重病患也好，它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但是我们看到在新生儿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了，真的这个心里边又不想用到它，但是呢也觉得如果能够用得上的话，那它的可能救命成功这样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了。 对对， 其实包括我记得前段时间很近朋友圈里边，当时我们的交通广播呢一大早上还联动了那条消息， 对，是 就是患儿从内蒙， 从内蒙 对, 对一路呢到了天坛医院， 九九一路到天坛医院，没错。对， 其实像那样的一些情况，我也想问问，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条件的话，家人也想这样的意愿，我们可不可以飞过来？ 完全是一个它是一种考虑的一个途径，完全是考虑的，这个 是可以的。 对对对 对， 因为无论是你怎样，你想他能够通过平地转运，那说明他的条件还是符合的，所以呢空地转运也可以是考虑的。 对， 所以说它是一个可选择的途径。 就是可能如果您能满足地面转运的话， 对， 那么说明其实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对， 只有更加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采用空中转运。 没错，对。 而且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在北京的早高峰的时间段呀，从高速到我们当时他应该走的是这个西三环，对，全程配合。 对对对， 大家看到这样的消息也是充满正能量啊。 对，所以都为生命让路嘛。 对，空中加陆地抢救危重患人这样的模式，就是为了这个为生命来让路。其实新生儿的这样的一个转用体系演练了之后，咱启用过吗？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呢，我们就是从那个新生儿，我们在演练之前，那么我们从外地通过空地两运联合转运到北京儿童院来，我们已经转运过了4例这样的孩子。 哦， 对，因为大家知道呢，实际上需要转到北京儿童院来的，在北京儿童附近，直升机是不可能停的。对，所以呢，我们呢基本上就是前2例有停在首都机场的。然后呢，999的车直接从机场接上孩子以后，迅速再拉到医院来。然后呢，也有一例停在顺义妇幼的。所以呢，我们在想，因为顺义妇幼，刚才我已经跟听众朋友谈到了，已经作为我们第二个新生儿转运中心，可能有一些就放在那儿，就不要来进城了， 更方便了， 就会更方便，会更加来提高我们在对于病人疾病救治的这种时间。会更提高，再缩短时间了就。 好嘞，光听到演练，我们心里边还不踏实。现在一听4例已经启用过了，心里边踏实了哈。其实除了像刚才介绍的这种高大上的空地一体化的新生儿转运的体系哈，儿童医院这些年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以前我也听倪新院长说过，说有一些这个疑难重症远呀， 可能在新疆呢， 对 啊，在黑龙江呢，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还得为更多的孩子看病方便提供帮助。 对， 这个时候咱们院内常态化用上什么样的设备吗？ 你比如说呢，我们还通过就是现在最常的就是远程。您像刚才谈到的，包括这个转运的这孩子，我们也要对孩子病情进行评估，看能不能转运。 嗯， 实际上这个评估的前期也要通过我们的远程，就是呢，实际上通过我们的远程的会诊中心。那么目前呢，应该说北京儿童医院在全国组建的跨区域的专科联盟是25家医院以外，那么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包括市一级的医院和我们进行了一个远程的点对点的一个连接。 嗯。 那就是说当我们这些孩子有需求的时候，那么通过远程会诊把他的所有的检查病历资料甚至包括家长同样在屏幕前面可以和我们医生直接去对话。 哦， 那么这种方式呢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专家资源有效的下沉，所以呢远程会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来提高在不同地区的孩子的这个诊治的能力和水平。 嗯， 对，这么远程 会诊，嗯， 我们从大概是2013年就开始，那么到现在每年都有上百例的这个全国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孩子的远程会诊，那么呢把我们不同地区的医务人员那么通过一个远程拉到了一起， 对 于孩子诊治有效去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嗯，而且说实话当有这方面需求的时候，咱还给家长给家庭省了很多的这个路费也好呀。 对对，这也是 时间 没错 省了，咱们精力经费也省了。 对， 嗯，好，最后呢我们要问一个最现实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就在眼前哈，流感季又要开始了。今年春天的时候那波流感，我听说儿童医院呀，哎呦，人满为患，都不敢想象的那种。 对，大概这 现在马上遇到这种情况，您也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听友，尤其是家长朋友妈妈姥姥支支招吧。 实际上大家知道呢，流感季一到以后，那么我们在前一阶段呢，对于现在的流感，就是到儿童医院就诊的这个流感呢，孩子的这个菌谱，我们的这个感染科有一个统计，那么目前比较多的还是支原体，就支原体肺炎。 嗯， 那么对于孩子的家长应当说呢，有几个需要注意。第一，到流感季以后一定要注意孩子的一个就是出门和室内温差比较大，所以呢注意他的一个保暖工作，那么不要屋里玩得很热，一出去然后激风以后就容易出现，这第一点。 嗯， 第二点的话，这个孩子养成好的生活习惯，无论是上学呀，然后呢还是到家呀，要勤洗手。 嗯， 啊，这是一个无论什么时候，那么流感是更为重要，这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说呢，也要提醒，一旦孩子呢，比如说感冒发烧，那么先不要急于马上到医院去，因为在医院这样医疗机构里面，很容易发生一些孩子的交叉感染。所以说呢，出现了这个状况，那我在想呢，家长呢，首先一点，跟像前面提到的，如果孩子发烧了，先给一些退烧药， 做好家庭护理。 哎，做好家庭护理， 嗯， 该退烧的，比如说物理降温，该降温， 嗯， 那不要急于去医院。 对。 然后，如果说通过自己的一些家庭护理不好的话，再考虑去医院，甚至可以通过一些线上来进行咨询。 嗯。 啊，所以呢，第三点，我想呢就是这样的。因此呢，可能做好我们的一个防护，然后呢，增强我们每一个家长的这种自我意识是尤为重要的。 好嘞，嗯，那我们也借着倪新院长的这句话哈，我们就说生活当中从防护从预防， 对 家庭的老老少少不仅有生命全周期，而且有生命全人群哈， 对， 都应该做到这一个。 是的。 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倪新院长的做客，谢谢您。 好， 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谢谢。 明天下午为您邀请的是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科副主任医师胡冰，和您聊聊孩子呕吐腹泻当心中招诺如病毒。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